找到，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看着李莲英，不由得骂道：“一群废物，这么多人居然还找不到，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”李莲英跪在地上一语不发，心里啊，把这个尤忠恨得要死。慈禧太后也知道，急也不顶用，还是自己老命要紧。没找到人，你们就别歇着，晚上都给我站在外面看着点儿。如果再有个闪失，小心你们脑袋。李莲英退出去了，赶紧分派人手。长春宫顿时戒备森严，宛若大敌来犯一般，搞个人心惶惶，鸡飞狗跳。那么尤忠到底去哪里了呢？早上刚一起床，就听慈禧太后房里有动静，一打听才知道弟弟已经死了。尤忠知道慈禧太后那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，于是急忙收拾行李，想找个地方暂避一时。可是去哪里呢？他急中生智，竟想出个好地方。哪儿呢？李莲英的房子。于是急忙偷偷地钻进去，谁知啊，真应了那句俗话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李莲英带着一帮人找遍了皇宫各个角落，却怎么也没想到尤忠居然藏在自己屋里。由于没找到尤忠，慈禧太后那颗心总放不下来，唯恐尤忠来暗算自己，因此每天与李莲英形影不离。这倒好，给尤忠找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虽说平安无事，可尤忠的心里却很着急，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。想到慈安太后的冤死，想到弟弟的舍身殉主，尤忠的心啊，犹如刀割一般。不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要报仇，我要为死去的主子弟弟报仇，我一定要杀死他。想到这里，只见尤忠从怀里掏出那珍藏已久的匕首，毅然走出了房门。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屋外伸手不见五指。李三顺提着灯笼，正在慈禧太后寝宫外走来走去。只见他边打着哈欠，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 哎，尤忠啊，你这个该死的东西，怎么不早死了？害得我晚上睡不着觉。” 忽然一道黑影飞过，顿时灯也灭了。李三顺揉了揉眼睛，四周黑漆漆的，心里不觉得纳闷儿：“我刚才明明看见有个黑影飞过，怎么一眨眼功夫没了？莫不是有……”想到这里，李三顺不由得激起一身的鸡皮疙瘩，紧接着赶紧大喊：“不好了，有鬼，有鬼呀！”然后直奔慈禧太后的寝宫，也顾不得敲门就冲了进去。慈禧太后此刻正躺在床上吃着瓜子，听着坐在床边的李莲英讲故事。一见李三顺面色惨白，两腿发抖，手里的灯也灭了。李莲英不由地问道：“你慌什么？还懂不懂规矩？”李三顺惊魂未定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开口说：“ 太后，总管，不好了，奴才刚才遇见鬼。” 说着，仍然不自觉地回头看了看。李莲英一听有鬼，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：“快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 奴才刚才在外面巡视，忽然一个黑影飘忽忽地飞过来，转眼间就不见踪影，奴才手里的灯又忽然灭了。 这时候说着说着，李三顺还提起手里的灯晃了晃。慈禧太后半信半疑地问道：“会不会是风把灯吹灭了呀？”“ 绝对不是，外面虽然很黑，但是一点风都没有啊。” 听着李三顺绘声绘色的描述，李莲英的心里也发了毛，浑身颤抖着问道：“ 你看清他长得什么样子没？” 浑身乌黑，披散着长发。天黑，奴才也没看清，只看见他露着白牙、白眼珠子，想必是个女鬼。太后，你说，是不是这世上真有鬼啊？ 慈禧太后素来是阴狠手毒、杀人如麻，可听见李三顺的描述，也不禁心惊肉跳。但是在奴才面前，又不得不装出一副威严和自重的样子来。只见他安慰李莲英说：“ 你呀，平日里的机灵劲儿都哪去了呀？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呀？倘若你看见一个人在旁边走着，忽然不见了，这是狐仙在作怪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他们常常啊，化为人的样子，但只要你不伤害他们，绝对他是不会伤害你的。哎，看你们俩那傻样，算了，今晚啊，都待在我这吧。” 李陵做事亏心，那钟粹公几十条命可都是他给弄死的。因而听了慈禧太后那番虚无缥缈的解释，还是将信将疑，于是又说了句：“ 太后，该不会是游中那小子装神弄鬼吧？” 慈禧太后闻听也是一愣：“ 对呀，这该死的奴才现在还没抓着，要说他偷偷出了宫，那根本不可能，他一定还藏在什么地方。”想到这里，急忙吩咐李三顺传旨调禁卫军进宫，方才稍稍安了心了。 其实慈禧太后也不相信自己对闹鬼的解释，因而第二天一大早便带着李莲英等人来到寝宫旁边的神殿里。里面放着一座宝塔，塔身约六尺，由檀香木雕刻而成，外镀黄金，在晨光的照耀下金光灿灿。屋子两边各摆九个罗汉，形态万千，栩栩如生。宝塔的后面放着一尊巨大的观世音菩萨像，足有八尺多高。只见慈禧太后亲自焚香，然后跪在地上，闭住双眼，咕嘟着嘴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看着慈禧太后那虔诚朝拜的样子，李莲英也不由得心动。人都说观世音的法力无边，我何不去消消灾呢？因此伺候慈禧太后用过早膳，便借机溜出宫，直奔白云观而去。在这里他见了高云溪，李莲英叹了一口气，便心有余悸地把宫中闹鬼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。高云溪听完以后淡淡地笑了：“这些年虽然他设香弄火赚了不少香火钱，但对鬼神一事他从来不信。”因此说道：“总管，你真糊涂啊，哪里有什么鬼呀神啊，那都是骗人的。我看你必定是太劳累了，阴虚则容易产生幻觉，只要丹田固守，体壮身强，精气不失，自然没有事情。”说着就令徒弟取来一大包宁夏特产枸杞子，但无论他怎么说，就是解不了李莲英怕鬼的怀疑。于是李莲英说：“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可是我这心里啊，总有些不安。为了免灾，咱家给你捐4万两银子，把这白云观好好的修一修。明天我去让人送来，只求你在菩萨面前给我多多美言几句啊。”说完，抱着那包枸杞子，就急匆匆回了宫。第二天，果然让人送去4万两白银，把这个高云溪啊给乐坏了。其实还真让李莲英给说着呢。昨天晚上，李三顺撞上的正是游中， 那尤忠啊，本想趁着天黑去行刺慈禧太后。当看见前边有光亮，以为就是寝宫，可谁知近前一看却是个人，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，因此灵机一动，将李三顺手里的灯给吹灭。就在李三顺惊魂未定的时候，迅速转过墙角，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。本想躲一会儿再来行刺，可谁知李三顺那一闹，慈禧太后调来禁卫军，眼看无法下手，只好又回到房中了。再说那尤忠回到李莲英的房里，真是越想越气啊，眼看就要进入慈禧太后的寝宫了，可谁知功亏一篑，这下倒好，反而来了大批的禁卫军，这可如何报仇啊？他冥思苦想，哎，终于想到一个办法，烧死他们，把他们都烧死在里边。又一天过去了，这天晚上，尤忠头裹黑布，身穿黑衣，又偷偷出了李莲英的房间，向慈禧太后寝宫摸索而去。只见寝宫外面禁卫军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尤忠的心里不由得凉了许多。他窥视了很长的时间，但是无从下手，看看已经近四更了，不免心中有些着急。幸好那些禁卫军们看看天已经快亮了，渐渐松懈下来。只见他轻步来到西角门，用蘸过洋油的棉花和灯把檐柱上的洋油灯点燃，这时候西角门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虽说马上就要天亮了，但是慈禧太后和李莲英此刻才刚刚睡着，听到外边慌乱的吵嚷声，也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吓得赶紧披上衣服跑到廊檐下，再也顾不得什么皇室的威严了。眼看大火即将蔓延过来，急得慈禧太后致喊：快快救火！忽然李莲英颤抖着说：太后，原来是他。什么是他呀？尤忠。李莲英一边用颤抖的手给慈禧太后看，一边说：你看，那火是他放的。顺着李莲英的手指去，只见火中的尤忠面北而跪着，虽然浑身已经被火包围，可是嘴里依旧高喊：我恨，我恨没有烧死你们这些阴险狠毒的家伙。种子，弟弟，等等我，我随你们来了。看着火中尤忠那坚毅的面庞，慈禧太后的心颤抖着，她仿佛看见慈安太后、孝哲皇后、小凤如意等等，这些人一个个向她走来，而且嘴里喊着：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。站在一边的李陵急着问：太后，太后。没什么，快扶我回房去。太后，火还没有灭尽，回去不安全，您看咱去哪儿啊？先到你房里歇会儿。大内失火，这可不是儿戏啊。回到房里，李莲英服侍慈禧太后躺在床上，开口问道：太后，你看这事该怎么向外边说？ 找个可靠的人办理一下，你盯着点就是了。 此时的慈禧太后无精打采，不久身为刑部尚书的刚毅上了道折子，折子这样写道：护军富山双魁因年老体衰，特关照在西角门两边执事房驻夜看守封锁，西市一刻掌灯时节，改二护军按例将挂在南木檐柱上的洋铁油灯点燃，由于柱子经过多年的腐蚀，风化烤焦，至四更时刻，风便引燃了檐柱，致使大火燃烧各处。慈禧太后看了，当即恩准发布， 这场大火的原因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只是可怜那些站岗守门的，双魁富山被处决，前锋统领恩权被降品级发俸禄，其他直司相关人员有的开去职务，有的发俸禄，有的充军戍边了。尤忠尤义兄弟死了，皇宫内又恢复了往日的气氛，可是慈禧太后依旧是心神不定。她一躺到床上，就能梦见有人要她的命。最后，在李莲英的建议下，索性搬到了储秀宫。北风凛冽，寒气逼人，夕阳透过云层，在储秀宫里投下了一缕冷冰冰的光芒，便匆匆引入地平线下。夜幕迅速笼罩北京城。宫内，慈禧太后焦急地走来走去，看她那神色，仿佛是碰上了难以抉择的军国大事。可又有谁想到，此刻的她仍然在为她那忠实的奴仆李莲英的病情着急。 三顺啊，你师父的病今儿个好些没呀？ 李三顺知道，由于师父的病，慈禧太后的几日情绪非常暴躁，于是小心回答：“ 回太后的话，师父今天稍稍感觉好了些，只是仍不大见有什么起色。”那太医看过没有啊？ 看过了，开了些药。 慈禧太后终于忍不住了， 把我义父取来，去你那师父看看。 太后，那外边正刮着风，您快去啰嗦什么呀？ 原来啊，自从尤忠放火，尤义下毒以后，慈禧太后整天心神不安，搬了个地方还不顶用。李莲英见了，便在他身边联手了两个月，困了就靠在椅子上打个盹儿，端饭拿水亲自动手。见慈禧太后精神稍好了，就说一些故事让她散心，可以说是体贴入微。眼见慈禧太后一天天精神好起来，可谁知李莲英竟倒下了，最后竟然卧床不起。一阵寒彻骨髓的冷风吹过，慈禧太后不由地打了两个冷战，赶紧加快步伐。看见慈禧太后亲自来看自己，可把这个李莲英激动得热泪盈眶，急忙翻身想下床叩拜问安。 哎，免了免了，莲英啊，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 谢太后关怀。这么冷的天，您老人家还来做什么呀？万一有个闪失，奴才怎担待得起？奴才今天感觉好了些。 看到李莲英病重仍想着自己，慈禧太后不由得也动了感情。 那小安子早早就死了，尤义又那样，我身边啊就你一个贴心的人，怎能不关心呢？哎，莲英啊，太医来看过了吧？怎么好得这么慢呢？三顺儿，你再去找庄守和来，给你师父好好看看。 太医院院判庄守和这会儿呢正坐在火炉旁边吃饭，一听又让自己给李莲英去看病，真是一万个不情愿，不就是个奴才头吗？值得如此大动干戈，一天看个四五次吗？可不愿意又有什么办法？太后的旨意岂敢违抗，只好依不舍地放下筷子，穿上衣服跟着李三顺来给李莲英看病。然而要治李莲英的病，必须有一个药引子。那么是什么药引子呢？这个药引子又是否能够找到呢？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